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清晨，唐三习惯性的修炼完紫极魔瞳后，就悄悄地离开了月轩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此时，天才刚蒙蒙亮，顶楼的窗户开着，唐月华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那逐渐远去的白色身影，嘴角处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。 小三，我在宗门等你。 出了天斗城，唐三不再压制自己的速度，展开身形全力飞驰。唐昊给他的那张羊皮地图上的一切他早已经记清楚了，根本不需要再看就能轻松地找到正确的方向。疾驰入山，八蛛矛带着唐三的身体闪电般上升，终于回到了曾经修炼的山脉，他又怎么还顾得上那份优雅呢？只想尽快见到自己的父亲，听他讲述那过去的一切。依旧是群山环抱，万灵叠翠。尽管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两年，但当唐三再次回到这里时，那心旷神怡却丝毫没有改变。山谷中只有瀑布倾泻的隆隆声，除此之外，一切都显得很静。唐三看向那曾经陪伴自己成长的瀑布，目光流转，寻觅着父亲的身影。 一转眼，五年的时间过去了。五年前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答案，而今天，我终于有了知道答案的权利。正像父亲所说的那样，我已经洗尽铅华。 你回来了。 唐三猛然回首，那一瞬间，他整个人仿佛是凝固了，原本有些激动的目光此时已经完全呆滞。水潭畔是那熟悉的身影，但当唐三再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内心却在无法抑制的颤抖。一年以来变化的气质在这一刻似乎破碎了，唐三的心痛得难以呼吸。唐昊静静地站在水潭旁，但支撑着他身体的却只有一条腿，整条左腿齐根断去，同样消失的还有他的右臂。唐昊那散乱的头发更是已被雪白所渲染。 爸， 来了就好，我一直在等你。 唐三身形暴闪，下颌颤抖着扑倒在唐昊面前。失去了一臂一腿，唐昊却显得很平静，脸上的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严肃僵硬，居然带着淡淡的微笑。看着令他引以为豪的儿子，抬起手摸了摸唐三的头，这样亲切的动作是以前从未有过的。可此时唐三的心却仿佛被针扎一般，无与伦比的强烈杀气勃然爆发，因为极度的愤怒，唐三的杀神领域被强行启发，刹那间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冰冷起来。 是谁？爸，是谁将您伤成了这样？ 傻小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难道这一年你姑姑白培养你了吗？ 爸。 唐三看着父亲的断肢，泪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。曾经最年轻的封号斗罗，竟然变成了眼前如同风烛残年一般的老人。那是自己的父亲呢。强烈的杀意仿佛要从胸口中冲出，在这一刻，唐三的眼睛已经在逐渐变得血红。唐昊脸色一正，目光盯视着唐三。 醒过来，没有人能够将我变成如此，让我变成如此的是自己。一年前，当我回到这里之后，我就斩去了自己的右臂和左腿。 什么？ 很惊讶是吗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以前的事吗？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 一边说着，唐昊剩余的左臂挥动，魂力勃发，整个人弹跃而起。虽然只有单腿，但速度依旧惊人，直接朝着瀑布的方向飞腾而去。左手在空中虚按，只是利用魂力一次借力，他就已经来到了对面的瀑布礁石上。 唐三心中有太多的疑问，赶忙腾身而起，追随着父亲来到礁石上。唐昊没有用魂力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击，任由自己的身体被淋得湿透。眼看唐三跟上，他这才再次行动，左手一挥，长达3米巨大的昊天锤骤然释放，冲天而起。空中落下的急流在庞大的魂力作用下反卷而上，而唐昊也紧随着自己的昊天锤腾起。唐三跃起，他没有父亲那样浑厚的魂力，但他自己有很多办法。飞天神爪射出，在空中略一借力，就追上了父亲的身影。唐昊仅存的左手在瀑布后石壁上一按，一块看上去严丝合缝的岩石竟然就那么凹陷进去，出现了一道门。身形一闪，他已经钻了进去。唐三从未想过瀑布后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，但他此时心中已经被父亲断肢带来的剧痛所充满，没有多想，直接跟了进去。洞穴内很湿润，洞高3米左右，宽约2米，一直向内延伸，里面很黑。唐昊从自己的魂导器中摸出了一块淡金色的宝石，将周围照亮。看着父亲在面前单腿弹跳着前进，唐三的泪忍不住又流了出来。此时此刻，父亲的背影看上去是那么孤独寂寞。回想起过往的种种，他突然深切地体会到这些年来父亲所承受的巨大痛苦。走到最里面，周围的一切亮了起来。抬头向上看去，一个石孔出现在洞壁顶端，而这里却是一个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石室，石室内没有任何摆设，空荡荡的。在上方石孔的正下方，有着一个小土包，土包上一株纤细的蓝银草迎风飘动。那蓝银草看上去比普通的草叶要长一些，最为奇特的是草叶上带着的金色细纹。唐昊指了指自己身边，独腿弯曲就那么坐了下来。 小三，过来，跪下。阿银，我带着儿子来看你了。我们的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他继承了你的美，比我更加出色。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儿子来了。 抬起手，唐昊的神情突然变得出奇的温柔，极其轻柔地抚摸了一下那带有淡金色细纹的蓝银草草叶。唐三的心震撼了，呆呆地注视着面前那似乎在轻微摆动、散发着柔和气息的蓝银草。他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不受控制的武魂蓝银草悄然释放，就从他身下散出，顷刻间爬满了整个石室。唐三的蓝银领域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开启，柔和的魂力波动弥漫在这寂静的空间之中，那株蓝银草摆动得更加剧烈了几分。受到蓝银领域的感染，它似乎在悄然生长着，草叶上的金线仿佛活了一般，轻微律动中，金光好似水波荡漾起来。唐昊也有些呆了，看着那蓝银草在以肉眼可辨的速度生长着，他流着泪，单手颤抖着抚摸着那草叶，任由泪水滴落在那片泥土之中。 我怎么没想到？阿银，阿银，难道你真的能活过来吗？阿银， 原来如此，所以我的蓝银草才会那样的与众不同，就像我爱上了小五那样，爸爸爱上的竟然也是一位10万年魂兽。难怪，难怪爸爸对10万年魂兽的一切是那样的了解，比大师知道的还要多。原来我身上竟然流淌着一半10万年魂兽的血脉。 唐三也颤抖着伸出了手，毫不收敛地将自身魂力全部注入在那正不断释放的蓝银领域之中，令这整座石室完全变成了一片澄澈的蓝色。那株蓝银草原本草叶约有1尺长，此时却已经渐渐生长到了2尺。 但也只是两尺就不再继续生长了。唐三的手也抚摸到了那株蓝银草的草叶上。就在这时，奇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那株蓝银草中两根最长的草叶竟然缓慢地动了起来，一根缠绕上了唐昊的手，一根则缠绕在了唐三的手上。极其柔和的精神波动悄然出现，比普通的蓝银草要强烈得多，它似乎正在传递着最亲切的思绪。 妈，妈妈。 唐三再也忍耐不住，匍匐在地痛哭失声。尽管他曾经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是当他真正感受到母亲的气息时，内心的激动又怎能抑制？唐昊的嘴唇在颤抖着，但他眼中的兴奋和欣喜却已经20年没有出现过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面前的蓝银草居然会在儿子的气息中加速生长，这生长的过程已经超过了过往20年的总和。感受着那卷住自己手掌的蓝银草叶，唐昊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，他那颗死寂的心也渐渐地活络了几分。就在这样的气氛下，不知过去了多久，直到唐三的魂力再无法维持蓝银领域，从他身上释放出的蓝银草也缓缓褪去时，他们父子二人才渐渐地清醒过来。那株奇异的蓝银草轻轻地摆动着，唐昊此时的目光已经变得有些呆滞，坐在那里，脸上居然带着几分傻笑。 爸， 你明白了吧？小时候，我就像你一样出色。昊天宗直系子弟中，我与大哥是最出色的两个人，而我们又是上一代宗主的儿子，凭借着出众的天赋和刻苦修炼，很快我们就成为了昊天宗新一代的领军者，外界称我们为昊天双星。大哥比我大15岁，对我的照顾和关怀更是无微不至。从小到大，我对兄长的感情甚至比对父亲还要深。我的一身本领几乎都是在兄长的教导下修炼的。论天赋，我比大哥要强。当我20岁的时候，就已经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第一人。也正是那年，父亲奖励给我了第一块魂骨，宗门传承的魂骨。而大哥是在30岁那年才获此殊荣的。我们昊天宗一向以实力为先，父亲的身体不好，早年受过重创，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为了在未来撑起昊天宗，我和大哥都没有结婚，每天都在刻苦努力的修炼中度过。一直到我30岁，突破了70级魂力的时候，我的修为已经渐渐追赶上了大哥。那时，他是78级魂力，尽管和宗门的长老们还有差距，但那时候的我们，却已经相当强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